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作者非我，主播守护严卷，后期雨桐。第118集，野宴三。轩辕领到的时候，满朝文武都到了，殿内一片咳嗽，显见前些日子的请命让这些朝臣吃够了苦头。轩辕领面不改色，免礼。他瞧见几个人站起来的时候，很隐晦地交换了眼神，果然是打算在今天做些什么的。然而重兵之下，他什么都不怕。傅卓很快便上来敬酒，他一身甲胄，虽除了佩剑，却仍旧一身锋利。文臣瞧不上女子，也瞧不上武夫，傅卓两样都占全了，便越发不被文臣待见。何况先前臣子贵贱，他还拦过人，在一些文臣眼里已然算是不忠不义的谄媚小人了。因而自从进殿，除却几个武将，文臣无一人理会他。他也不恼，借着敬酒的借口一直在皇帝身边绕来绕去。其实今日朝臣便是有动作，也不可能真的伤了轩辕礼，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不防。狼却带着人在外头巡逻，视线时不时掠过殿内，手放在刀柄上，一息也不敢挪开。忽而他脸色一变，捂着肚子匆匆跑了。轩辕镜在和人喝酒，始终没有凑到跟前来。轩辕领也不在意，视线仍旧冷冷淡淡地看着旁人。眼看宴席过半，盛驾前才终于来人敬酒，却是玉嫔之父陆伟安。他瞧着是已经喝多了，眼睛发红，走到御案前还踉跄了一步，险些磕在桌角上。傅卓只得伸手扶了他一把，他摇摇头， 没醉没醉。 他在杯中倒满酒，看着轩辕领笑了笑， 臣教女不善，让她做尽了错事，祸害了后宫，皇上仁厚，不曾牵连陆家，臣感激不尽。 他说完也不等轩辕领开口，便一连喝了三杯，笑声却透出一股悲凉来。 皇上仁厚，臣本该感恩戴德，可当真是臣没教好女儿吗？她是真的做了错事才被处置了吗？ 轩辕领嘴角一翘，看着竟有些愉悦。 陆伟安，你是两朝老臣，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陆伟安继续笑，拿着酒壶往嘴里倒。林峰上前行礼， 陆大人，玉嫔娘娘做的事儿可是足够株连九族了，皇上不曾计较已经是天大的恩德。 陆伟安摔了酒壶，伏在地上磕头， 臣无状，皇上恕罪。 这话说的着实不走心，林峰瞧着都有些生气。然而轩辕礼却仍旧是那副模样，他知道今日不会消停，陆维安与玉嫔唯有发难，不过才是个开始而已。 爱卿不必如此，若你不信，便去问问你那流放的长女和女婿，兴许你会得到的消息会比自己想象的要多。 陆维安一怔，一连磕了三个头， 那臣就告退了。 他跌跌撞撞朝外走，傅卓眉头拧起来， 他不太对劲儿。 轩辕领想着他方才磕的那三个头，轻轻一息，他一走，殿内忽的更热闹起来。轩辕镜终于肯凑过来，他捏着空酒杯，脸上笑意一如既往， 皇上，臣来讨杯酒喝。 轩辕领便提起酒壶，亲自为他倒了一杯。 成王叔也在，皇上可要将人换过来说说话。 这话说得十分古怪，轩辕领想，莫不是他们兄弟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竟让轩辕镜扯出这些话头来，拿着素来寡言的成王做幌子。 成王叔素来寡言，朕只知道你与他亲近，便是换到跟前来，与朕也没什么话好说。 这话往重了看，是说他结党营私，拉拢成王。 轩辕镜苦笑，仰头灌了杯酒。 皇上，臣这话或许说得让人不高兴，可从未有过不臣之心，所作所为都是盼着您好。 轩辕礼也跟着灌了杯酒。轩辕镜一来，朝臣像是忽然想起帝王也在似的，纷纷凑过来敬酒，祝词五花八门，听着像是笑话。轩辕礼来者不拒，眼神却一直落在轩辕镜身上。待人少了些，他才又斟满了酒与轩辕镜碰杯，捡起了之前的话头。倘若朕不利后的条件是杀了你那个暗卫，皇兄要如何？ 轩辕镜一僵，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轩辕林仰头将酒一饮而尽，而后抬手拍拍轩辕镜肩膀。朕只是开个玩笑，皇兄不必如此。你素来觉得朕盼着你没有子嗣才安心，不如今日朕也安了你的心。此间事了，为你赐婚如何？ 轩辕镜藏在袖中的手紧紧握了起来， 脸上的笑容却慢慢灿烂起来，只不过带着几分僵硬和虚假。他脑子里有些乱，被赐婚二字扎得脑仁疼，唯恐他这话是当真的，正想敷衍过去，忽的神情一顿。 轩辕凛说此间事了，此间有何事？ 他惊疑不定地看着这位年轻偏执又疯狂的帝王，语气慎重中带着小心翼翼。 皇上的意思，今日莫不是会有大事发生？ 轩辕凛抬手给他夹了夹菜。皇兄莫要只喝酒，当心醉得快。他避而不谈，在轩辕镜看来确实与承认无异。莫不是今日？他一把抓住轩辕凛要去拿酒杯的手，死死握住，语气急切起来。 你想做什么？你如今肩负着天下，太庙已然市井，你还要一意孤行不成？ 轩辕凛见他抓得紧，也并没有非要将手拽出去，换了只手仍旧慢条斯理地喝酒。 皇兄急什么？你以为朕要做什么？血洗朝堂？ 他嗤笑一声， 原来在皇兄眼里，朕已然成了暴君。 轩辕镜说不出话来，但他很清楚，轩辕凛的性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今日即便不是血洗朝堂，也必然会出什么事。 你到底谋划了什么？别再一意孤行了，非要闹得君臣离心才行吗？ 难道不是已经离心了吗？ 轩辕镜一噎，轩辕凛抬手指了指下面。皇兄是觉得朕眼神不济，瞧不出来他们眉来眼去？轩辕镜显然并未参与其中，听他如此说，眼底浮出几分困惑来。 他们怎么了？ 轩辕凛瞥了他一眼， 皇兄不知情？ 轩辕镜拧着眉头摇摇头，心里的不安越发浓重，已然坐不住了，很想现在便去问问他们想做什么。然而一动弹，他便觉得肩膀上压了一只手。 殿下还是稍安勿躁吧。 是附着。轩辕镜咬了咬牙， 便是他们有何处不妥当，看在一心为忠的份上。 他们忠的是谁？ 轩辕凛这话问得犀利，也问得轩辕镜心里一紧。附着在内，狼缺在外，这群文臣总不至于如此天真，以为能趁此机会逼宫吧。他扫了朝臣一眼，没瞧出来谁不对劲儿，却见外头原本守着的禁军不知何时已然不见了，只剩了寥寥几个强撑着。他心里一颤， 皇上，禁军！ 轩辕凛打断了他的话，皇兄猜猜方才陆文安做什么去了？ 轩辕镜哪里还有心思猜，竟为无端端不见这么大的事儿。 寂静的夜空陡然一朵烟花炸响，轩辕镜被唬得一颤，瞳孔猛地一缩，原本醉得七倒八歪的朝臣们竟然都站了起来，为数几个不动弹的倒像是醉死了。轩辕凛瞥了众人一眼，视线落在轩辕锦身上，话却是对着贤王说的。 你看成王叔竟然也醉了。 不止成王，他身边的成王妃陈英也醉了。 只是醉酒中手紧紧抓着成王的衣襟，显见是装的，可这时候能装醉已然算是不错了。皇兄，你要记得一件事儿，帝王权威不容挑衅，不管你们是因为什么理由才来胁迫朕的。轩辕镜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长长地叹了口气。他预想最坏的结果出现了，轩辕岭不是暴君，此次要立承欢为后，虽然的确胡闹混账了些，可把事情推到了这一步，还是群臣贵贱，若是帝王当真退步，何谈威严？如今事情已经无可转换，承欢势必为后，只有如此，帝王虽有昏聩之名，却维护了君权的体面。轩辕镜没想到是自己一手将轩辕岭推上了皇室脸面和君权威严的艰难选择中，他心里万般后悔，明明那么了解轩辕岭，为什么还心存侥幸？为什么抱着那一丝幻想出来的希望，把事情闹到这一步？ 皇上，臣能有事启奏。 朝臣如今为首的是胡子仪、元妃之父，此时他手里便拿着奏折，姿态竟还十分恭敬。轩辕岭微微颔首，林峰连忙上前将奏折取了过来，轩辕岭却只看了一眼，便丢开奏折笑了起来。 诸位爱卿是在威胁朕，若朕不答应如何？ 轩辕镜看了眼那折子，第一行便是写着诛杀奸佞，他叹了口气，还试图回缓。胡大人，你是先帝一手提拔的公公，行事怎可？胡子仪满脸的凛然无畏， 臣所为是为大昌基业，无愧于心。 话已至此，再无余地。轩辕镜叹气，扭开头不再看。轩辕岭敲了敲桌面， 这上面的东西一条朕都不回应。 胡子仪似乎料到了他会怎么说， 臣奉先帝之命辅佐帝王，不能眼睁睁看着您万劫不复。 他拍了拍掌，众臣忍不住看向门口，外头空空如也，没人守着，也没人进来。胡子仪眉头微微一皱，又击了两下掌，外头仍旧十分安静，有人沉不住气了， 是不是出事了？ 轩辕岭不轻不重地敲了敲桌案，大概是出事了。众臣神色一变，有人道， 我们这么多人，便是没人来也无妨，请皇上在这诛杀奸佞的旨意上盖上国玺便是。 众人蠢蠢欲动，傅卓上前一步拦在轩辕岭跟前，有朝臣看不下去了， 傅卓，为人臣子，你难道要看皇上一错再错？ 傅卓不动如山，傅卓是武夫，只知军令如山，今日谁都别想进前。 你 外头忽地传来脚步声，整整齐齐，宛如地动，朕的宫殿都隐隐发颤。朝臣心里一乱，他们的人手都是兵府家丁，走路绝不是这副样子。不多时，齐骁自漫天雪花里走进来，金色盔甲上满是血迹，颇有些刺鼻。朝臣一见他这副样子，便知道自己的人手早就被斩杀干净了。胡子一忽地抽出了齐骁的刀，横在脖子上。 臣既不能规劝皇上，那今日便去见见先帝，诸君可愿与我同行？ 朝臣犹豫起来，胡子一大笑， 那我便先行一步。 他横刀欲自刎，斜刺里忽然有人握住了他的刀刃， 且慢。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却只有寥寥几个识的此人，却是陈荣。他将胡子仪脖颈上的刀拨开，扫了众人一眼，缓缓吐了口气， 臣已奉圣谕毒杀承欢。 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